资治通鉴卷第185唐纪一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。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，隋恭帝召唐王建旅上殿，赞拜不明。唐王即刻长安，以书谕诸郡县，于是东自商洛，南进巴蜀，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低枪酋长，征遣子弟入县请降，有司复书，日以白蜀。王世充既得东都兵，进击李密于洛北，败之，遂屯拱北。辛酉，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机密，桥先成者先进，前后不一。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诈，密营中惊扰，将溃。世充不知，明缴收众，密因率敢死士成之，世充大败，征桥溺死者万余人。王辩死，世充仅自免，洛北诸军皆溃。世充不敢入东都，北趋河阳。是夜疾风寒雨，军士涉水沾湿，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。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，自细狱请罪。越王同遣使赦之，召还东都，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。世充收合王散得万余人，屯韩家城，不敢复出。密乘胜进据金庸城，修其门牒庐舍而居之，征鼓之声闻于东都。未几，拥兵300,000阵于北邙，南逼上春门。乙丑，金子光禄大夫段达、民部尚书韦金出兵拒之。达望见密兵胜，拒而先还。密纵兵乘之，军遂溃，韦金死。于是偃师博古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谢、直方郎柳絮等各举所部降于密。窦建德、朱灿、孟海公、徐元郎等并遣使奉表劝进。密官署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。密曰：“东都未平，不可一此。”戊辰，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，秦公世民为右元帅，督诸军100,000人救东都。东都伐时，太府卿袁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近300,000。于是商贾直向而朝者不可生数。二月己卯，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熟将兵出商洛，徇南阳。左领军府司马安禄马元圭徇安禄及荆襄。李密遣房彦藻、郑廷等东出黎阳，分道昭魏州县，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、宋州总管，又以手书与之曰：“昔在雍丘，曾相追捕，射钩斩魅，不敢数击。”往前时往来通议， 密亦羁縻待之。晏早以书召窦建德，使来见密。建德复书，卑辞厚礼，托以罗邑南侵，请汉御北垂。晏早还，至魏州，贼帅王德仁邀杀之。德仁有众数万，据临庐山，四处抄掠，为数州之患。三月己酉，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道行军元帅、都督十五郡诸军事，听以便宜从事。隋炀帝至江都，荒淫亦甚，宫中为百余房，各盛宫帐，食以美人，日令一房为主人。江都郡丞赵元凯掌公九传，帝与萧后及性姬历就宴饮，久之不离口，从姬千余人亦长醉。然帝见天下危乱，意意扰扰不自安，退朝则服金短衣，策杖不由，便立台馆，飞夜不止，急急顾景，唯恐不足。帝自小瞻后卜相，号为吴语，常夜至酒，仰视天文，谓萧后曰：“外间大有人屠农，然农不失为长城公，卿不失为沈后，且共乐饮耳。”因饮满沉醉，又常饮镜自照，故谓萧后曰：“好头颅，谁当酌之？”后惊问故，帝笑曰：“贵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亦复何伤？”帝见中原已乱，无心北归，欲都丹阳，保据江东，命群臣廷议之。内史侍郎于世基等皆以为善，又后卫大将军李才急臣不可，请车驾还长安，与世基奋争而出。门下陆氏衡水李同客曰：“江东卑湿，土地险狭，内奉万乘，外济三军，民不堪命，亦恐终散乱耳。”御史和同客谤毁朝政，于是公卿解阿谀言：“江东之民忘性已久，陛下过江，抚而临之，此大禹之事也。”乃命至丹阳宫，将玺都之。时江都粮尽，从驾萧果躲关中人，久客思乡里，见帝无希意，多谋叛归。郎将窦贤遂率所部西走，帝遣骑追斩之，而亡者犹不止，帝患之。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堪素有宠于帝，帝时领萧果屯于东城。德堪与所善虎贲郎将袁礼、直阁裴虔通谋曰：“今萧果人人欲亡，我欲言之，恐先世受诛，不言于后事发，亦不免族灭。奈何？又闻关内沦没，李孝常以化阴叛，上求其二弟，欲杀之。我辈家属皆在西，能无此虑乎？”二人皆惧曰：“ 然则即将安出。德堪曰：“萧果若亡，不若与之俱去。”二人皆曰：“善。”因转相招引，内使舍人袁敏、虎牙郎将赵行书、鹰阳郎将孟炳、伏喜郎牛方玉、执掌许洪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凤义、医正张凯、勋士杨世兰等，皆与之同谋。日夜相结约，与广作明论叛计，无所未毕。有工人白萧后曰：“外间人人欲反。”后曰：“任汝奏之。”工人言于帝，帝大怒，以为非所宜言，斩之。其后工人复白后，后曰：“天下事一朝至此，无可救者，何用言之？徒令帝忧耳。”自是无复言者。赵行书与江作少监宇文质疾素后，杨士兰质疾之生也。二人以谋告质疾，质疾大喜。德堪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。质疾曰：“主上虽无道，威令上行，卿等亡去，正如窦贤取死耳。今天时丧随，英雄并起，同心叛者已数万人，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德堪等然之。行书薛世良请以质疾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疾为主，节约既定，乃告化疾。化疾性奴妾，闻之变色流汗，继而从之。德堪使许洪仁、张凯入备身府，告所使者云：“陛下闻萧果欲叛，多运毒酒，欲因享会尽朕杀之，独与南人留此。”萧果皆惧，转相告谕，反谋一己。乙卯，德堪悉召萧果军吏，欲以所为，皆曰：“为将军命。”是日风埋昼昏。不后，德堪盗御旧马，前立兵刃。是夕，原理裴前通执阁下，专主殿内。唐凤义主闭城门，与前通相知，诸门皆不下见。至三更，德堪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，举火与城外相应。帝望见火，且闻外喧嚣，问何事。前通对曰：“草房失火，外人共救之耳。”使内外隔绝，帝以为然。至极与孟炳于城外及千余人，解后卫虎贲、冯普乐步兵分守渠巷。殷王谭觉有变，夜穿方林门侧水斗而入，至玄武门，鬼奏曰：“臣猝中风，命悬额请，请得面辞。”裴前通等不以闻，直求之。秉臣天未明，德堪受前通兵，以待诸门卫士。前通自门将数百骑至丞相殿，宿卫者传呼有贼，前通乃还，闭诸门， 独开东门，驱殿内宿卫者令出，解头杖而走。右屯卫将军独孤胜谓钱通曰：“何物兵士太易？”钱通曰：“世事已然，不欲将军事，将军甚勿动。”胜大骂曰：“老贼，是何物语？”不及披甲，与左右十余人俱战，为乱兵所杀。胜慨之地也。牵牛独孤开远率殿内兵数百人以悬揽门，叩阁请曰：“兵仗尚全，犹堪破贼。陛下若出临战，人情自定，不然祸今至矣。”竟无应者，军士稍散。贼直开远，一而视之。先是，帝选萧建弓弩数百人至玄武门，谓之及使，以备非常，待遇优厚，至以宫人赐之。司公魏氏为帝所信，化及等截之，使为内应。是日，魏氏矫诏，悉听即使出外，仓促既至，无一人在者。德堪等引兵自玄武门入，帝闻乱，亦伏逃于西阁。钱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，魏氏起之，遂入永巷，问陛下安在，有美人出，指之。校尉灵狐行达拔刀直进，帝应窗扉，谓行达曰：“汝欲杀我爷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，但欲奉陛下西还耳。”因伏地下阁。钱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，帝见之，谓曰：“卿非我故人乎？何恨而反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反，但将士思归，欲奉陛下还京师耳。”帝曰：“朕方欲归，正为上将米船未至，今与汝归耳。”钱通引乐兵守之。至旦，孟昺以假计迎化及，化及战力不能言，人有来谒之者，但俯首拒安，成罪过。化及至城门，德堪营业，引入朝堂，号为丞相。裴虔通谓帝曰：“百官悉在朝堂，陛下须亲出慰劳。”尽其从计，逼帝承之。帝嫌其安乐弊，更易心者，乃承之。钱通直佩携刀出宫门，贼徒喜躁动地。化及扬言曰：“何用持此物出？”即还于手。帝曰：“事机何在？”贼党马文举曰：“已枭首矣。”于是引帝还至寝殿，钱通德堪等拔白刃侍立。帝叹曰：“我何罪至此？”文举曰：“陛下为弃宗庙，巡游不息，外勤征讨，内急奢淫，使丁壮尽于使任，女弱填于沟壑，四民丧业，盗贼风起，专任宁于是非巨贱，何谓无罪？” 帝曰：“我食覆百姓，至于耳背荣禄兼及，何乃如是？今日之事，孰为首也？”德堪曰：“普天同愿，何止一人？”话及，又使封德仪属帝罪。帝曰：“卿乃士人，何谓一耳？”德仪赧然而退。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，在帝侧，嚎痛不已。前通斩之，血溅玉符。贼欲弑帝，帝曰：“天子死自有法，何得加以封刃？取鸩酒来。”文举等不许，使灵狐行达遁地令坐。帝自解炼金受行达，亦杀之。初，帝自知必及于难，常以鹰铸毒药自随，谓所幸诸姬曰：“若贼至，汝曹当先引之，然后我引。”即乱，故所要左右皆逃散，竟不能得。萧后与工人扯七床板为小官，与赵王杲同殡于西苑流珠堂。帝每寻幸，常以蜀王秀自随，求于萧果营。化及是帝，与奉秀立之，众议不可，乃杀秀及其妻男，又杀齐王简及其二子，并燕王谭。随是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。为秦王号素与至极往来，且以计全之。齐王简素失爱于帝，横相猜忌。帝闻乱，故萧后曰：“得非阿骸也。”化及使人就地诛简。简为帝使收之，曰：“赵使且缓儿，而不负国家。”贼夜至街中，斩之。简竟不知杀者为谁，父子至死不相明。又杀内史侍郎于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运、左翼卫大将军来护儿、秘书监袁冲、右翼卫将军宇文协、牵牛宇文晓、梁公萧据等及其子，据从之弟子也。难将作，江阳长张惠绍持告裴运，与惠绍谋矫诏法郭下兵收化及等，叩门原地，议定遣报于世基。世基疑告反者不实，议而不许。须臾，难作。运叹曰：“谋及波郎，竟误人事。”于世基宗人吉谓世基子福喜郎熙曰：“世事已然，吾将济清南渡，同死何意？”熙曰：“弃父背君，求生何地？感尊之怀，自此绝矣。”世基弟世南保世基豪气请待，化及不许。黄门侍郎裴举指必将有乱，虽私意解后谕之。有见策为萧国取父，即乱作，贼皆曰：“非裴黄门之罪。” 继而化吉至，举迎拜马首，故得免。化吉以苏威不欲朝政，亦免之。为名位素重，妄参化吉。化吉极重而见之，屈甲书礼。百官悉议朝堂贺，几侍郎许善心独不至。许弘仁持告之曰：“天子已崩，宇文将军摄政，何朝文武贤集，天道人事自有待中，何欲于书而低回若此？”善心怒，不肯行。弘仁反走上马，弃而去。化吉遣人就家擒至朝堂，继而视之。善心不无蹈而出。化吉怒曰：“此人大负气，复命秦桓杀之。”其母范氏年92，抚旧不哭，曰：“能死国难，吾有子矣。”因卧不食，十余日而卒。唐王之入关也，张继寻之弟仲衍为上洛令，率吏民据守，部下杀之以降。宇文化吉之乱，仲衍弟从为牵牛左右，化吉杀之，兄弟三人皆死国难，时人愧之。化吉自称大丞相，总百魁，以皇后令立秦王号为帝，居别宫，令发诏画敕书而已，仍以兵坚守之。化吉以弟至吉为左仆射，侍吉为内史令，裴矩为右仆射。乙卯，徙秦公世民为赵公。戊辰，隋公帝诏以十郡一唐国，仍以唐王为相国，总百魁。唐国至丞相以下官，又加九锡。王谓僚属曰：“此产于者所为耳，孤秉大政而自加宠锡，可乎？必若寻魏晋之计，必借繁文伟事，欺天罔人，考其实不及五霸，而求名欲过三王，此孤常所非笑，妾亦耻之。”或曰：“历代所行，亦何可废？”王曰：“尧舜汤武各因其时，取与易道，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。未闻夏商之末，必效唐虞之善也。若使少帝有之，必不肯为；若其无之，孤自尊而示让，平生素心所不为也。但改丞相为相国府，其九锡书礼，皆归之有司。”宇文化吉以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，宗领刘氏，人参令内外戒严，云欲还长安。皇后六宫皆以旧事为御营，营前别立帐，化吉事事其中，帐位不武，皆拟剩余。夺江都人周吉，取彭城水陆西归，以折冲郎将沈光骁勇，使将即使营于境内，行至显福宫， 虎贲郎将卖孟才，虎牙郎钱杰与光谋曰：“吾柴受先帝厚恩，今俯首是仇，受其屈率，何面目视兮世间哉？吾必欲杀之，死无所恨。”光泣曰：“是所望于将军也。”孟才乃纠合救恩，率所将数千人，其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，与谢。化及夜与复心走出营外，留人告司马德堪等，使讨之。光闻营内喧，只是绝，即袭化及营，空无所获。执内史侍郎袁敏数而斩之，德堪引兵入围之，杀光，其麾下数百人皆斗死，一无降者。孟才一死，孟才铁杖之子也。武康神法兴，是为郡助姓，宗族数千家。法兴为吴兴太守，闻宇文化及势逆，举兵以讨化及为名，必至乌城，得精卒六万，遂攻余杭、毗陵、丹阳，皆下之，据江表十余郡，自称江南道大总管，承制至百官。陈国公窦抗，唐王之非兄也。炀帝始行长城于灵武，闻唐王定关中，癸酉，率灵武、延川等数郡来降。夏四月，击胡寇富平，将军王师人击破之，有五万余人寇宜春。相国府资义参军窦轨将兵讨之，战于黄钦山。击胡城高纵火，官军小却，轨斩其部将十四人，拔队中小校待之，勒兵复战。轨自将数百骑举军后，令之曰：“闻鼓声有不进者，自后斩之。”继而鼓之，将士争先赴敌，几乎射之不能止，遂大破之，虏男女二万口。世子建成等至东都，均于芳华苑，东都闭门不出，遣人招谕不应。李密出军征之，小战各隐去。城中多欲为内应者，赵公释民曰：“吾心定关中，根本未固，玄军远来，虽得东都，不能守也。”遂不受，勿引引军还。释民曰：“城中见无退，必来追孽，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。”段达果将万余人追之，欲伏而败。市民逐北，抵其城下，斩四千余级。遂至新安、宜阳二郡，使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宴师镇宜阳，吕少宗、任圭将兵镇新安而还。初，五原通守溧阳张长训以中原大乱，举郡赴突厥，突厥以为割利特勒，好愿税削举，与梁师都及突厥联兵以取长安，举从之。 时启民可汗之子多弼，号莫赫多舍，建牙直五原之北，举前十余莫赫多舍谋入寇，莫赫多舍许之。唐王使都水建宇文新录莫赫多舍，且魏臣利害，指其出兵。又说莫赫多舍遣张长逊入朝，以五原之地归之中国。莫赫多舍并从之。己卯，武都、荡渠、五原等郡皆降。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。长逊又诈为诏书与莫赫多舍，是知其谋。莫赫多舍乃拒举师都等，不纳其使。戊戌，世子建成等还长安。东都号令不出四门，人无故至。朝议郎段世宏等谋应西施，会西施以还，乃遣人招李密，期以己亥夜纳之。是绝，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。密闻城中已定，乃还。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，具有六宫，自奉养一如阳帝，每于帐中南面坐，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。下牙方取起状与唐凤翼、牛方玉、薛世良、张凯等参决之，以少主号赴尚书省，领卫士十余人守之，遣令使取其画敕，百官不复朝参。至彭城，水路不通，复夺民车牛得2000辆，并在工人珍宝，其戈甲容器悉令军士付之，道远疲惧，军士使怨。司马德堪窃为赵行书曰：“君大谬误我，当今拨乱必借英贤，化及庸暗，群小在侧，是将必败，若之何？”行书曰：“在我等耳，废之何难？”初，化及既得政，赐司马德堪爵温国公，加光禄大夫，以其专统萧国，心忌之。后数日，化及属诸将分部士卒，以德堪为礼部尚书，外事每迁，时夺其兵柄。德堪由是愤怨，所获赏赐皆以禄至极，至极谓之言，乃使之将后军万余人以从。于是德堪行书与诸将李本、尹正卿、宇文导师等谋，以后军袭杀化及，更立德堪为主，遣人诣孟海公结为外助，千言未发，待海公报。许弘人张凯知之，以告化及。化及遣宇文士及扬为游猎，至后军。德堪不知世路，出营营业，因执之。化及让之曰：“与公戮力共定海内，出于万死，今使事成，方愿共守富贵，公又何烦也？”德堪曰：“本杀昏主，苦其淫虐，推力足下，而又甚之， 逼于物情，不得已也。化及亦杀之，并杀其支党十余人。孟海公为化及之强，率众据牛酒迎之。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，化及不得西，引兵向东郡。东郡通守王轨已成降之。辛丑，李密将景行、王君阔率众来降。君阔本群盗，有众数千人，与贼帅韦宝、邓豹合军于乡。唐王与李密据前使招之，宝豹欲从唐王，君阔韦与之同，乘其无备，袭击破之，夺其辎重，奔李密。密不理之，复来降，拜上柱国，假河内太守。萧衔即皇帝位，至百官，准梁氏故事，是其从父从为孝敬皇帝，祖延为河间忠烈王，傅瑞为文献王，封董景真等功臣七人皆为王，遣宋王杨道生击南郡，下之，徙都江陵，复修元庙，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十点文翰为以机密，又使鲁王张绣训岭南，随将张振周、王仁寿等拒之，继而闻炀帝遇事，皆降于贤。钦州刺史宁长真亦以玉林、史安之地附于贤。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、高梁、朱崖、番禺之地附于林世宏。显世宏各遣人召交趾太守丘和，和不从。贤遣宁长真率岭南之兵自海道攻和，和欲出迎之。司法书左高士廉说和曰：“长真兵数虽多，玄军远至，不能持久。城中胜兵足以当之，奈何望风受制于人？”何从之，以士廉为军司马，将水陆诸军逆击，破之。长真仅以身免，尽服其众。继而有萧果自江都至，得炀帝兄问，亦以郡附于显。士廉迈之子也。始安郡丞李袭志迁谪之孙也，隋末散家财，牧士得三千人，以保郡城。萧显、林世宏、曹武彻迭来攻之，皆不克。闻炀帝遇事，率吏民令三日，或说袭志曰：“拱中州贵族，九邻比郡，华夷乐服，今隋氏无主，海内鼎沸，以功威惠，号令灵表，玉陀之业可作志也。”袭志怒曰：“吾事迹忠贞，今江都虽复，宗社尚存，玉陀狂剑，何足慕也？”欲斩税者，众乃不敢言。坚守二年，外无声援，呈现为显所虏。显以为工部尚书，简教贵州总管。 于是东自九江，西抵三峡，南进交趾，北据汉川，险皆有之，胜兵四十余万。炀帝兄问至长安，唐王哭之痛曰：吾北面世人，失道不能救，敢望哀乎？五月，山南抚慰使马元圭及朱粲于冠军破之。王德仁即杀房彦藻，李密遣徐世基讨之，德仁兵败，贾银与武安通守袁子干皆来降，诏以德仁为邺郡太守。戊午，隋恭帝禅位于唐，徇居代邸。甲子，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，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，罢郡至州，以太守为刺史，推五运为土德，色上皇。隋炀帝兄问至东都，戊辰，留守官奉越王及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皇太。是时于朝堂宣旨，以时中金阁，公司皆即日大祥，追谥大行曰明皇帝，庙号世祖，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，庙号世宗，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，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，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，袁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，皇甫无益为兵部尚书杞国公，又以卢楚为内史令，郭文义为内史侍郎，赵长文为黄门侍郎，共掌朝政，时人号七贵。皇太主眉目如画，温厚仁爱，风格俨然。辛未，突厥使毕可汗遣古多禄特勒来，宴之于太极殿，奏九部乐，使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，突厥强盛，东自契丹视为，西进突遇浑高昌，诸国皆臣之，控弦百余万。帝以出其资其兵马，前后饷位不可生计，突厥士功焦聚，每遣使者至长安，多暴横，帝忧容之。人参命裴寂、刘文静等修订律令，至国子、太学、四门生和三百余员，郡县学亦各置生员。六月甲戌朔，以赵公市民为尚书令，皇台公苑为刑部侍郎，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，知政事，司马刘文静为纳言，司路窦威为内史令，李纲为礼部尚书，参掌选事。愿殷开山为吏部侍郎，属赵子景为兵部侍郎，韦义杰为礼部侍郎，主簿陈叔达、柏林崔民干并为黄门侍郎，唐简为内侍侍郎，陆氏参军裴熙为尚书左丞，以随民部尚书萧宇为内史令， 礼部尚书窦金为户部尚书， 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，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。愿上之从子，怀恩舅子也。上代裴寂特厚，群臣无与为比，赏赐服玩不可生计，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祭，世朝必饮与同坐，入阁则言之卧内，言无不从，称为裴见而不明，为萧瑜以述政，事无大小无不关掌，语意孜孜尽力，绳为举过，人皆惮之，悔之者众，终不自理。上常有斥，而内史不时宣行，上责其迟。与对曰：大业之事，内史宣斥，或前后相违，有司不知所从，其义在前，其难在后。臣在省日久，备见其事。今王爷经史，世系安危，远方有疑，恐失机会，故臣每受一斥，必勘审，使与前斥不违，实敢宣行。机缓之谦，实由于此。上曰：请用心如是，无复何忧。初，帝遣马元圭为抚山南。南阳郡丞河东吕子臧独拒郡不从，元圭遣使数倍御之，皆为子臧所杀。即炀帝遇事，子臧发丧成礼，然后请降，拜邓州刺史，封南郡公，废大业律令，颁新格。上每世事自称名，引贵臣同榻而坐。刘文静谏曰：昔王导有言，若太阳俯同万物，使群生何以仰照？今贵贱失位，非长久之道。上曰：昔汉光武与颜子陵共寝，子陵家族于地父，今诸公皆明德旧耻，平生亲友，素昔之欢，何可忘也？公勿以为贤。勿寅，随安阳令吕民以相州来降，以为相州刺史。己卯，复四亲庙主，追尊黄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，黄曾祖司空曰义王，黄祖景王曰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黄比曰景烈皇后，黄考元王曰元皇帝，庙号世祖，比独孤氏曰元贞皇后，追谥非窦氏曰穆皇后，每岁祀昊天上帝、皇帝旗、神州帝旗，以景帝配，感生帝、明堂以元帝配。庚辰，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，赵公世民为秦王，齐公元吉为齐王，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，蜀公孝基为永安王，柱国道玄为淮阳王， 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，正公神通为永康王，安吉公神福为襄邑王，柱国德良为新兴王，上柱国伯益为陇西王，上柱国奉慈为渤海王，孝基叔良神福德良帝之从父弟，伯益奉慈弟子，道玄从父兄子也。癸未，薛举寇荆州，以秦王世民为元帅，将八总管兵以拒之，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，以永安王孝基为陕州总管，使天下未定，凡边要之州皆至总管府，以统数州之兵。已有奉隋帝为西国公，诏曰：晋世以来，时运千革，前代亲族莫不诛夷，兴亡之效岂依人力？其隋蔡王智姬等子孙并赴所思，量才选用。东都文宇文化及西来，上下震惧。有葛从者，上书请说李密与之何事俱化及。元文都谓卢楚等曰：今仇耻未雪而兵力不足，若赦密罪使机化及，两贼自斗，吾徐成其弊，化及既破，密兵一疲，有其将士力无观赏，亦可离间，并密亦可擒也。楚等皆以为然，即以从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即敕书赐密。丙申，随信都郡城东来屈郎来降，拜冀州刺史。万年宪法曹武成孙福伽上表，以为随以勿闻其过王天下，陛下龙飞晋阳，远近响应，为积年而登帝位，图之得之之意，不知虽失之之不难也。臣谓以益其覆辙，勿尽下情，凡人君言动，不可不慎。切见陛下今日即位，而明日有献要处者，此乃少年之事，岂圣主所需哉？又百戏散乐，亡国淫生，仅太常于民间，借妇女群儒五百余席以充祭衣，你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，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。凡如此类，悉宜废罢。善恶之习，朝夕兼染，亦以宜人。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，以谨责其人，其有门风不能拥目，为人素无性义，专好奢靡，以声色游猎为事者，皆不可使之亲近也。自古及今，骨肉乖离，以致败国亡家，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，愿陛下慎之。上行表大悦，下诏褒称，擢为治书侍御史，赐帛三百匹，仍班事远近。辛丑，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薨， 以将作大将窦抗兼纳言，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。宇文化及留辎重于华台，以王轨为刑部尚书，使守之，引兵北驱黎阳。李密将徐世基据黎阳，为其军封，以兵西保仓城。化及渡河，保黎阳，分兵为世基。密率部骑二万，避于轻骑，与世基以烽火相应，深沟高垒，不与化及战。化及每攻仓城，密者引兵以挤其后。密与化及隔水而语，密数之曰：“卿本匈奴造吏破野头耳，父兄子弟并受随恩，富贵累世，举朝末二，主上失德，不能死谏，反行弑逆，欲归篡夺，不追诸葛瞻之忠诚，乃为祸与之恶逆，天地所不容，将与何之？若速来归我，尚可得权后嗣。”化及默然，俯视良久，瞋目大言曰：“与尔论相杀事，何须作书语也？”密谓从者曰：“化及庸于如此，呼吁图为帝王，吾当折杖驱之耳。”化及盛修工具以逼仓城，世基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，化及阻堑，不得至城下。世基于堑中为地道，出兵击之，化及大败，焚起工具。时密与东都相持日久，有东据化及，常为东都议其后，见葛从志，大喜，遂上表起降，请讨灭化及以赎罪，送所获雄武郎将于鸿渐，遣元帅府记事参军李简、上开府徐师玉等入县。皇太主命录鸿渐于左掖门外，如胡思政之法。元文都等以密降为城时，盛世宾馆于宣仁门东。皇太主引献简等，以简为司农卿，师玉为尚书右丞，使具导从，列挠吹、桓管、玉帛九传，终始相望。策拜密太尉、尚书令、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、魏国公，令先平化及，然后入朝辅政，以徐世基为右武后大将军，仍下诏称密中款，且曰：“其用兵激略，以秉魏公节度。”元文都喜于和解，为天下可定，于上东门置酒作乐，自段达以下皆起舞。王世充作色为起居侍郎崔长文曰：“朝廷官爵乃以与贼，其志欲何为也？”文都等亦以世充欲以诚应化及，由是有隙，然由外相弥逢，阳为亲善。秋七月，皇太主遣大理卿张权、 鸿胪卿崔善福赐李密书曰：今日以前闲共刷荡，始至以后彼此通怀，七政之众，助攻匡弼，九伐之力，委公指挥，全等既至，密北面拜受诏书，既无西律，悉以精兵东击化及。密之化及军粮且尽，因为与和，化及大喜，自其兵食，既密溃之。会密下有人获罪，往抵化及，具言其情。化及大怒，其时又尽，乃渡永济渠，与密战于铜山之下。自陈达友，密为流矢所中，堕马闷绝，左右奔散，追兵且至，为秦叔宝独捍卫之，密由是获免。叔宝复收兵与之力战，化及乃退。化及入吉郡求军粮，有秦使考略东郡利民以则米粟，王轨等不堪其弊，遣通事舍人许敬宗议密请降，以轨为华州总管，以敬宗为元帅府记事，与魏征共掌文汉。敬宗善心之子也。房公苏威在东郡，随众降密，密以其随侍大臣，虚心礼之。威见密，初不言地势艰危，为再三舞蹈，称不图今日复睹盛名，时人鄙之。化及闻王轨叛，大惧，自吉郡引兵欲取以北诸郡，其将陈志略率岭南萧国万余人，樊文超率江淮排纂，张同儿率江东萧国数千人，皆降于密。文超子盖之子也。化及犹有众二万，北驱魏县。密知其无能为，西还巩洛，留徐世基以备之。以四，宣州刺史周超及朱粲败之。丁未，梁师都寇灵州，骠骑将军蔺兴粲击破之。突厥却可汗遣使内附。初，却可汗附于李轨，随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，乃更附琼，与之拒轨，为轨所败，窜于打斗拔谷，与突遇浑相表里，致是内附，寻为李轨所灭。薛举进逼高直，游兵至于滨齐，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，会世民得疟疾，委军事于长史纳言、刘文静、司马殷开山，且借之曰：薛举玄军深入，食少兵疲，若来挑战，甚勿应也。似无急欲，为君等破之。开山退，谓文静曰：王律功不能办，故有此言耳。且贼闻王有急，必轻我，以耀武以威之。 乃镇于高直西南，示众而不设备，举前师掩其后。仁子战于浅水源，八总管皆败，士卒死者十五六。大将军慕容罗侯、李安远、刘弘基皆没。市民引兵还长安，举遂拔高直，守唐兵死者为京冠、文静等，皆作除名。乙卯，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，以为灵州总管。李密每战胜，必遣使告捷于皇太主，随人皆喜。王世充独为其麾下曰：“元文都备刀笔利耳，无关其事，必为李密所擒。且吴军士屡与密战，莫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，一旦为之下，无属无累矣。”欲以激怒其众，文都闻之，大惧，与卢楚等谋引世充入朝，伏甲诛之。段达性庸懦，恐其事不救，遣其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。戊午夜三鼓，世充勒兵袭韩家门。元文都闻变，入奉皇太主御乾阳殿，陈兵自卫，命诸将闭门据守。将军拔野刚将兵出，遇世充，下马降之。将军废药田蛇斩于门外，不利。文都自将宿卫兵欲出玄武门以袭其后，长秋见段瑜称求门要不获，激流遂久。天且暑，文都复欲引兵出太阳门逆战，还至乾阳殿。世充以攻太阳门得入，皇甫无意弃母及妻子，着右掖门西奔长安。卢楚逆于太官署，世充之党擒之，至兴教门，见世充，世充令乱斩杀之。进攻紫薇宫门，皇太主使人登紫薇观，问称兵欲何为。世充下马谢曰：“元文都卢楚等横见归途，请杀文都，甘从行典。”段达乃令将军黄桃树直送文都。文都故谓皇太主曰：“臣今朝死，陛下惜己矣。”皇太主痛哭遣之，出兴教门，乱斩如卢楚，并杀卢元诸子。段达又以皇太主命开门纳世充，世充西遣人带宿卫者，然后入献皇太主于乾阳殿。皇太主谓世充曰：“善相诛杀，曾不闻奏，岂为臣之道乎？公欲似其强力，敢及我也？”世充拜服流涕，谢曰：“臣蒙先皇采拔，粉骨飞豹，文都等包藏祸心，欲召李密以为社稷，及臣为义， 身机猜嫌，臣迫于就死，不暇闻奏。若内怀不臧，为父陛下，天地日月时所照临，使臣何门殄灭，无复一类。辞泪俱发。皇太主以为成，引令升殿，予以久之。因与俱入显皇太后。世充披发为誓，称不敢有二心。乃以世充为左仆射，总督内外诸军事。毕及日中，捕获赵长文、郭文义，杀之。然后巡城，告谕以诛元庐之意。世充自韩家城移居尚书省，间接党员，自行微服，用兄世运为内史令，入居晋中，子弟衔点兵马，分正事为石头，悉以其党主之，市镇内外莫不屈服。皇太主拱手而已。李密将入朝，至温，闻袁文都等死，乃还金庸。东都大饥，私钱滥恶，太办杂以西还。其系如现，米胡值八九万。初，李密常授业于儒生徐文远。文远为皇太主国子祭酒，自出巧彩，为密君所执。密令文远南面坐，北弟子礼，北面拜之。文远曰：“老夫既贺厚礼，敢不进言？为审将军之志，欲为一祸，以既绝福清乎？则老夫虽迟暮，犹愿尽力。若为莽拙，成为妖力，则无所用老夫矣。”密顿首曰：“昨奉朝命，备位上公，既竭庸虚，匡济国难，此密之本志也。”文远曰：“将军名臣之子，师徒至此，若能不远而复，犹不失为忠义之臣。”即王世充杀袁文都等，米父问计于文远。文远曰：“世充亦门人也，其为人残忍贬爱，既成此事，必有意图，将军前计为不协矣，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。”密曰：“使谓先生儒者不达时事，今乃作决大计，何其明也。”文远，孝嗣之玄孙也。庚申，召随侍离宫游幸之所，并废之。戊辰，遣皇台宫院安抚山南。己巳，以随右五位将军皇甫无益为刑部尚书。随河间郡丞王从守郡城以拒群盗，窦建德攻之，遂于不下。闻炀帝兄问，率力士发丧，长城者皆哭。建德遣使调之，从因使者请降。建德退设巨传以待之，从延及隋王，俯伏流涕。 见得亦谓之气。诸将曰：“从久惧我军，杀伤甚重，力尽乃降，请烹之。”见得曰：“从忠臣也，吾方赏之以劝士君，奈何杀之？望在高基伯为道，容可妄杀人。今欲安百姓定天下，岂得害忠良乎？”乃训军中曰：“先与王从有怨，敢妄动者，夷三族。以从为瀛州刺史。”于是河北郡县闻之，征附于建德。先是，建德陷景城，指户曹河东张玄素，将杀之。县民千余人豪气，请待其死，曰：“户曹轻慎无比，大王杀之，何以劝善？”建德乃释之，以为治书侍御史，故辞。即江都败，复以为黄门侍郎，玄素乃起。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，遂建德以定河北之策，建德引为谋主。建德定都乐寿，命所居曰金城宫，备置百官。